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晚我哋会介绍嘅呢一个作品咧，其实经常都喺我同黄念恩嘅对话中出现。讲唔讲好咧？讲唔讲好咧？因为呢部作品咧系个篇幅相当长啦，咁原来里面牵涉嘅人物咧关系相当复杂。睇嘅时候咧，甚至咧我系要攞住个图谱嚟对照，究竟讲紧啲乜嘢咧？ 系啊，呢本就系马灰斯嘅《百年孤寂》啦。其实睇呢本书咧，可能都系需要少少孤寂嘅经验啊，因为你要摆低手头上嘅嘢，专心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咧，先可以睇完嘅。因为佢唔系嗰种咧，即系今日你可以睇几段，然之后下个礼拜又放低可以睇几段咁样嘅。 我系咁嘅状态睇啊。 啊，咁你好叻啊，你有好好嘅记忆力啊。咁但系咧，呢本书我自己觉得都几难放低啦。即系一开始咗，如果你进入咗嗰个家族历史嘅世界，好似魔幻的一个马康多的这个小镇的背景里面呢，挺难去割舍的这个故事。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家族里面的人物关系很复杂啦，每个人的故事又很峰回路转，很精彩，又很联系到那个上下的关系。所以呢，你真的要放低一些东西，是有一段少少的孤寂的时间才可以完成的。我们为什么要谈，就是谈不谈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一方面很多人知道了已经。但是它亦都很符合啊，就是这个所谓名著的一个定义，就是个个人都觉得自己读过，但是实际上未必读过的书。 这句真的，我问我的同事，原来十个有九个都未看过的。 是啊，但是大家好像都讲到少少是关于什么啊，哪个写啊。他就是哥伦比亚作家马灰斯的作品，而马灰斯呢亦都是1982年得到诺贝尔奖的一个作家。但是他除了诺贝尔奖之外，因为诺贝尔奖我们都讲过很多的作家都拿过这个奖，但是其实诺贝尔奖而有这么多人去认识或者是喜欢读他的书，或者是拿完奖之后还继续写出更多很优秀的作品，好像《独裁者的春天》啊等等，这些其实不多的这种人。所以马灰斯他在落奖得主之中也都是很突出的一个。有人就说他是所有作家的作家，即是他的读者是包括很多出色的作家的，即是连作家都会很佩服或者是模仿他的人。也都有人就讲过说，啊，《百年孤寂》是除了圣经的创世纪之外每个人都应该看的一部书。当然未必个个人同意啦，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神圣的地方，大家觉得可以跟这个创世纪比美。另外也都有人觉得他是自这个塞曼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之后另一部令到西班牙文可以活起来的一部作品。我们今天就看看《百年孤寂》这本书有什么特色啦。先讲马灰斯。马灰斯的确是很懂讲故事的人，在我未讲这个《百年孤寂》的故事，我都想讲一个背景先，就是《百年孤寂》这本书的故事。他的写作过程很传奇，我觉得。马灰斯讲过，他拿完诺贝尔奖之后，他那些奖金第一个作用就是可以买打字机了。他写作的过程里面很穷困，但他的穷困是令人觉得很有活力的，不知道为什么。为 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心心念念只是想着写书，所以他的穷反而令我们觉得他有一种很强的热情去创作的。咁热情包括就是说他怎样想到写《百年孤寂》，怎样开始写呢？原来就一次他跟他太太去旅行的途中，即是可能去机场或者去搭车的途中，突然间想到我知道怎样写了，老婆。咁然后呢就即刻冲回家就开始写这个《百年孤寂》，闭关了10个月。他的太太和他的仔女就继续那个旅程，咁他自己就冲回家去写。写完之后呢，当时即是要寄出这个书稿给出版社，又是一个传奇故事，就是话说这个《百年孤寂》写完之后呢，400多页的手稿。咁佢邮局寄嘅时候呢，佢个袋里面有50披索。咁然后邮差一磅完之后呢就话82。 咁啊争咗32点算呢，吓两夫妻呢就諗住啊不如切咗个手稿嗰啲边啦，等佢轻啲啦。后咪都系切到冇得再切啦，就话不如减啲啦，抽咁呢一段啦，呢段冇咁好，可以迟啲先寄。咁结果呢就寄咗半份先。然后呢就冲返屋企呢，将佢屋企嗰啲咖啡壶啊、烫豆啊、多士炉等等呢拎去当咗，攞到呢个邮费寄埋剩低嗰一半。咁听到呢度可能听众都会觉得系咪咁夸张啊，你就唔需要理佢系咪咁夸张啊。我觉得淨系呢一段呢都可以想象到马夫斯系点样懂得讲故事嘅一个人。即系佢唔单止将佢小说嘅故事呢讲到出神入化，佢自己个人嘅故事呢都系非常精彩嘅。讲到呢个百年孤寂嘅故事到底系点样㗎啦。百年孤寂系1967年发表嘅。佢系一个虚构嘅小镇马康多嘅一个起起落落啊，佢嘅衰败啊，最后咁样嘅故事。咁呢个故事好多人都话佢系作为拉丁美洲呢个百年沧桑嘅一个缩影。咁而马康多呢个小镇嘅第一代，即系嗰个好似一个拓荒者咁嘅人物呢，就系呢个老布恩迪亚先生啦。咁啊，呢个布恩迪亚家族呢由此喺小说里面呢开展咗佢六代人嘅故事。咁呢个老布恩迪亚啦，点解佢会嚟到马康多呢？咁原因都几得意㗎。原来佢就系同人去玩呢个斗鸡。咁玩嘅时候呢就有啲口角，就杀咗人。杀咗人之后呢，呢个就系魔幻写实嘅经典啦。咁杀完人呢，佢成日都内心好不安。呢个不安仲好形象化，就系佢喺佢屋企呢成日见到嗰个被佢杀咗嘅人嘅鬼魂呢出出入入咁滋扰。咁呢种滋扰又唔系好恐怖片咁样喎，而好文艺地呢嗰个鬼魂呢成日呢都喺雨中呢用一种好忧郁嘅眼神望住佢呢，令佢感觉到佢仍然系对生命系好留恋嘅。咁所以呢个杀人者就非常之惭愧啦，呢、这个布恩迪亚下不堪呢个惭愧所滋扰啊。佢决定带住佢嘅妻子搵一个新嘅土地，用咗两年时间攀山涉水，跨过好多嘅沼泽，就搵到一个叫马康多嘅地方。呢、这个地方呢就有20多间砖屋啦，所有里面嘅人呢个年纪都唔过30岁，即系好年轻嘅一个新嘅地方。咁然后呢河里面嘅石呢都好似一啲史前嘅雀鸟嘅蛋咁样。呢句好似一个细节，但我觉得佢好有力地去话到俾我哋听，一个魔幻嘅家族史即将开始啦。而佢嘅第一代人落脚嘅地方就系一个石头都好似史前鸟蛋嘅地方。呢、这个神话式嘅起源正式开手咗之后呢，就开展咗呢个六代人嘅家族历史啦。不过呢个故事呢其实唔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嘅嗰个线性咁样发展嘅，即系唔系话老布恩迪亚即系同人哋斗鸡咁，然之后咧口角咁样去发展。其实呢本书嘅第一句第一段嘅开首咧，系非常之特别嘅。特别到咧，好多人去讲百年孤寂嘅时候咧，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咧，系引述佢嘅第一句嘅。咁或者听到呢度嘅时候，我哋先嚟听一段马夫斯嘅《百年孤寂》里边点样去介绍马康多呢个地方，同埋佢嘅第一段啦。 多年后，奥瑞里亚洛布恩迪亚上校面对枪毙行刑队，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找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康多是一个小村子，只有20栋砖房，建在一条清水河岸上，河水顺着史前巨蛋般又白又大又光滑的石头河基往前流。世界太新，很多东西还没有名字，要陈述必须用手去指。每年3月，一户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会在村子附近搭帐篷，展览新发明的玩意儿，笛子和小鼓响声震天。起先他们带来磁铁，一位胡子硬邦邦、双手像麻雀的半吉卜赛人自称名叫梅尔灰德斯，他公开示范他所谓马其顿炼金大师的第8项奇迹。他拖着2块金属挨户走，村民看到锅罐、叉子和火盆在原位翻倒，屋梁吱吱嘎嘎，铁钉撑不住，螺丝钉眼看要往外跳，连遗失很久的东西都从家人最常找的地方出现，乱糟糟跟在梅尔灰德斯的神铁后面拖着走。吉卜赛人以刺耳的腔调说，物体自有其生命，只要唤醒他们的灵魂就行了。 啱啱听过咧，有马奎斯嘅作品啊，《百年孤寂》嘅开头啊。咁我初头睇嘅时候咧，就冇遗意嘅，纯粹就系觉得本书度经常都系用一种回忆嘅口吻嚟去述说噶啦。咁呢个开头有啲乜嘢咁特别咧？ 系啦，咁我头先都听到啦，佢嘅开头就系话多年以后，布恩迪亚上校站在行刑队嘅面前咧，佢一定咧会谂翻起佢父亲带佢去发现冰块嗰个遥远嘅下午。点样睇咧？呢句都系冇乜特别啦，好似讲翻一个回忆嘅事。但系我哋如果仔细去睇翻呢一句，佢嘅时间点咧系好得意嘅。虽然我哋中文咧就冇呢一个时态啦，但系呢句多年以后，当呢一个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伍要开火嘅时候咧，佢会记得爸爸带佢去发现冰块嘅遥远下午。其实一个句子里边咧，已经穿越咗多年以后嘅未来啦，同埋佢会而家喺呢一个行刑队伍嘅面前咧，就会记得佢爸爸曾经带佢去睇冰嘅嗰个下午，穿越咗过去、未来同埋现在嘅呢一句。点解咁脍炙人口咧？有好多解释啦，好多作家甚至乎咧喺佢哋作品度咧都话好难忍受啊，去学习去讲呢个多年以后，以至于有人话咧喺呢个多年以后后来俾人滥用得非常之厉害。咁但我今日想讲呢个故事咧，其实都可以由呢个第一句咧去睇《百年孤寂》里边几个重心嘅。《百年孤寂》其实佢写咗好多所谓魔幻写实嘅内容，写实嗰部分就包括咗哥伦比亚嘅内战啦、西班牙嘅殖民啦、美国财团嘅经济入侵啊，或者系连绵嘅大雨咧，其实都系历史上真实发生嘅事嚟嘅。但系呢句多年以后咧，好挑战我哋对历史嘅睇法嘅。第一咧就系话历史其实系咪好似直线咁样吓，每个朝代或者系每件事按先后次序发生咁样去讲，先至讲到嘅咧？唔系嘅，其实好似呢本书咁样，你一开始已经闪前去到好远，见到未来嘅事，然后再讲翻过去嘅事，成本书基本上其实就不断去闪前。即是预告俾你听多年以后或者几个星期之后佢就会发现乜嘢。俾咗我哋一个其实事后孔明咁样嘅一个角度，令到读者会觉得我哋即将系要背负住一个好似历史嘅后人咁样呢，系我哋可以见到未来嘅事，我哋点样返返去睇历史呢？咁呢个系佢时态上面嘅一个特色啦。第二呢就系嗰个历史嘅真实性啦。其实睇到中间你会发现啦，呢个布恩迪亚上校呢其实从来冇站喺在这个行刑队伍而准备对他开火的，没发生过的，因为后来他的兄弟救了他的。但是他煞有介事的整本书第一句呢，其实就是一句错的句子，或者你说是假的句子，令我们都很动摇的。对于历史，就是说你写了的煞有介事的第一句是不是就是真的呢？其实没人知道。第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爸爸和他发现冰块。我们都知道冰块其实就算是很热的南美洲都唔系靠佢哋两父子所发现噶啦，佢讲紧嘅其实就系啲吉卜赛人带咗一嚿好大嘅冰嚟俾佢哋见识。咁但系其实冰块喺人类之前已经存在噶啦，但系点解小说都要咁样写咧？就系话其实历史嘅语言就系咁噶啦，冰唔系我哋人发现嘅，但系以人类中心嘅角度嚟睇咧，我哋可以好主观咁样记得某一个下午，就系我发现有冰呢样嘢喺呢个世界。所以历史嘅主观啦，或者系历史嘅真实啊，时间嘅跳接咧，都喺第一句里边咧见到晒，带我哋去睇呢个好漫长嘅百年孤寂嘅家族史啦。咁喺呢个时空之外呢，我哋就要讲到人啦。咁头先秋婷你都讲到话啲人系好难记得清楚，或者系个家族淘汰庞大啦咁样。仲有一个原因呢，我諗就系佢嗰啲人名呢系好相似㗎。咁我哋知道有老布恩迪亚啦，咁佢个仔就系布恩迪亚上校啦，大仔阿加底奥啦，咁但系后来佢嘅孙呢亦都系叫阿加底奥㗎。咁仲有嗰啲叫欧苏拉嘅女仔嘅名啦，亦都重复过好几次。咁但係喺呢啲名里面呢，我哋会发现嘅唔单止佢系佢难记，而系我觉得佢亦都睇到作者嘅一个意思喺度，就係话人与人之间命运嘅相似。唔单止系个名相似啦，命运嘅相似、故事相似，或者系历史嘅相似， 唔同世代之间嘅人发生嘅事会重复咧，系呢本《百年孤寂》里边好重要嘅一个主旨嚟噶。历史嘅可重复性啦，或者系人之间嘅模糊嘅分界咧，俾我哋睇到一个好似好简单嘅，即系以史为鉴。我哋成日都会讲，就话希望历史嘅巨轮唔好再重复啦。但系好多嘢咧，都系好似会重复噶。譬如话家族里边嘅人好多时因为冲动而误事啦，每一代都有呢个例子。又或者女性嘅家族里边嘅人，因为爱情啊，好激烈嘅感情啊等等咧，而系孤独一生啊，呢种嘅情况又系会重复出现。咁所以我哋睇《百年孤寂》嘅时候，有一个问题嘅。即系我自己第一次睇嘅时候，觉得其实我做咩要睇呢班人嘅故事咧？呢啲人都好多性格嘅缺点或者弱点，里面发生嘅事亦都唔系件件都咁缤纷华丽，即系魔幻写实。里面其实由人性弱点而带出好多谋杀啦、偷情啦、 乱伦啦、 远走啦、不负责任啊等等嘅问题。但系我哋觉得呢100年嘅故事依然系一个好重要嘅，好似一个象征俾我哋究竟系睇到啲乜咧？咁我哋可以喺呢个家族嘅人物里边咧，睇下搵唔搵到一啲线索。都要讲下主要人物嘅。咁头先讲过啦，第一代嘅父权嘅一个象征就系呢个老布恩迪亚。咁佢系第一个嚟到马康多决定喺呢度生活嘅人啦。咁但系咧，好快佢就醉心于嗰啲吉卜赛人带嚟嘅新奇嘅事物，譬如磁铁啊、放大镜啊、六分仪啊、飞毡啊、冰啊等等啦。咁佢咧好热心去钻研呢啲科学。咁其实都系象征住一个落后嘅被殖民嘅地区，或者系拉美嘅传统文化受到一个现代性嘅即系刺激，系啦。但系布恩迪亚佢好热心研究科学之余咧，佢热心到咧开始系好似与世隔绝咁样。比较好笑就系佢好多时研究嘅结果系事实嚟嘅，譬如佢攞个六分仪成日去睇个天象，最后佢就话我知道啦，我发现一样嘢，原来地球就是好似一个橙咁，系圆形嘅。咁然之后个个人都话你黐线嘅，即系有乜可能地球一个橙咁咧？甚至乎要喺佢晚年嘅时候咧，将佢咧绑住喺棵树嗰度，因为觉得佢系一个疯子，佢成日喺棵树度大声咁样读呢个拉丁文。咁呢个就系第一代嘅父亲形象老布恩迪亚。咁我觉得呢个形象咧，无论你同唔同情佢都好啦，其实佢有几写实嘅一面嘅。其实好多家族里边咧，我就唔敢讲自己啦，但系好多嘅父亲。形象咧，有时都系比较外向啊，中意新事物啊，但系有时就唔系咁踏实，而需要有一个比较务实嘅妈妈就话：，唉，唔好乱咁搞呢啲生意啊，唔好搞呢啲嘢，搞到屋企冇晒钱啊咁样。咁但系始终咧，个父亲咧就有好多嘅谂法要向外闯呢个形象咧，我觉得佢系写得几典型嘅。 嗯，喺我屋企就冇发生呢啲事嘅。 咁但系喺文学里边可能都有好多咁样啦。另外，布恩迪亚咧就开始到第二代啦，佢有两个仔同一个女嘅，大仔咧就叫 Arcadio， 佢就通俗啲嚟讲啦，就系、是、搞大咗人个肚之后咧，就要逃避呢个责任啊，就要离开马康多啦。走咗好耐之后咧，就翻嚟娶咗佢自己嘅一个二妹啦，就系、是、老布恩迪亚嘅一个养女，叫 Rebecca。佢曾经咧系救过佢嘅弟弟，即系呢个布恩迪亚上校，亦都系头先我讲书里边第一句出现嘅呢个角色啦。而呢个大仔咧，有一日咧，佢打猎翻屋企，翻完屋企之后咧，屋企传嚟一下枪声。枪声之后咧，就有一条血液咧，好似河流咁样咧，就喺佢系啦，就喺屋企嗰度流出嚟。咁啲血咧，原来就喺呢个 Arcadio 嘅耳仔嗰度流出嚟嘅。咁一路咧，好似啲血咧识得路咁样咧，就流到去佢妈妈 Ursula 欧苏拉嘅屋企，等佢知道咧佢个仔死咗。后来有人就怀疑咧，可能系 Rebecca。即系佢嘅太太杀咗佢嘅，但系冇人知道个真相系点啦。咁啊，到二仔啦，布恩迪亚上教同佢爸爸一样嘅名啦。咁佢同佢爸爸性格都有啲似嘅，系开始嘅时候比较沉静，咁啊成日匿埋喺个实验室度咧，做一啲银制嘅小鱼，咁啊将啲金属融咗去铸成一啲鱼仔。咁但系后来咧，佢哋嗰个地方咧有一个由西班牙派嚟嘅人，自称系市长嘅人咧，就话要嚟管理呢个马康多，变成一个殖民地，啲居民就唔愿意被人统治啦，但系咧就俾呢一个市长同埋佢啲人咧都住落嚟啦。咁但系后来咧越嚟越多问题，咁呢个二仔啦，布恩迪亚咧就参加咗革命党，咁仲发动咗32次战争，32战32败，全部都系输咗噶。咁佢嘅好朋友咧都开始唔明白呢个布恩迪亚上校为乜而战呢？咁呢啲咁徒劳无功嘅革命有咩意义呢？咁最后咧呢个布恩迪亚上校咧就唔理佢嘅士兵嘅反对啦，就同政府军就签咗 和約，然之後呢企圖自殺。咁但呢個自殺呢一槍打穿咗自己嘅身體，但係呢就冇死到喎。咁最後呢佢只好返到佢爸爸嘅實驗室裏面繼續做佢嗰啲銀製嘅小魚，即係佢細個鍾意做嘅嘢。每次做完之後呢又溶咗佢又再做過。好似一件好冇意義嘅事，正如佢嘅革命事業一樣。咁最後呢佢都係喺佢爸爸綁住嗰棵樹嗰度呢就係、是、死嘅。咁就仲有一个女嘅叫阿玛兰达。咁呢个阿玛兰达呢同佢嘅二妹啦，即係老布恩迪亚嘅养女呢 ,Rebecca 呢同样都爱上咗一个嚟修理钢琴嘅意大利人。但係呢后来呢阴差阳错啦，呢个意大利人首先鍾意咗 Rebecca 先嘅。咁而呢个阿玛兰达呢想延迟佢哋嘅婚礼呢就错手毒死咗佢嘅阿嫂。咁因为内疚呢终生唔再讲呢个爱情啦，为自己织呢个寿衣，织完又拆，织完又拆。咁而后来呢一个意大利人呢亦都自杀，咁佢更加呢伤心，而喺呢个织寿衣嘅过程里面呢完结咗佢一生，得到一个解脱。咁呢个就係阿玛兰达嘅故事。咁去到第三代啦。第三代呢就首先就係长孙啦，亦都即係大仔阿加迪奥佢生嘅仔。但係开始难读啦，因为呢个仔呢又系叫做阿加迪奥。咁佢呢曾经爱上过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系佢嘅爸爸令到人怀孕之后呢离开马康多嗰、那个 吉卜赛人。 係啦吉卜赛人。当然啦呢、这个长孙阿加迪奥佢想爱上嘅人呢就系佢嘅亲生妈妈，但佢自己就唔知道啦。然后呢佢嘅叔父布恩迪亚上教呢就曾经派佢管理呢个马康多，令佢变成咗一个独裁者，甚至乎乱咁去立一啲法律啊，滥杀无辜啊，最后就俾人枪毙咗。另一个孙呢就叫约瑟，就爱上咗佢嘅姑姑，即係佢爸爸嘅细妹啦，阿玛兰达，头先讲嗰个终生为自己织寿衣嘅人。但係无望嘅爱情啦令佢离家从军，多年之后呢佢都未忘情，就返去屋企呢决定同呢一个姑姑阿玛兰达一起㗎。咁但係返到屋企冇几耐呢佢就喺个戏院度俾人杀咗。而所有支持布恩迪亚嘅人呢要去寻仇啦，搵呢个杀佢嘅人啦，最后呢係一人一枪咁样啦，喺一班人呢将佢打死。咁呢一个杀手呢最后嗰个尸体呢好魔幻地下话佢係重到冇人抬得起嘅，因为佢满身都系子弹。好啦，咁然后呢呢、这个独裁者啦长孙阿加迪奥呢佢亦都有三个仔女㗎，一个女同埋两个妈仔。大女啦叫做美人雷米迪奥斯，个名有个美人，咁佢就真系一个美人嚟㗎，成本百年孤寂里面最靓最靓嘅一个人。天生就系唔鍾意着衫㗎啦，每日就系瞓觉啦食嘢啦同埋冲凉。咁你可以想象一个最完美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咁样嘅美女啦。其实有一个故事嘅背后，即系马夫斯都讲过呢，佢写呢个美人嘅时候呢佢点样去结束呢个美人嘅情节呢，因为佢太靓。喺本小说里面呢諗嚟諗去都唔知点样令佢消失，死又唔知点死法。最后呢佢话喺佢太太呢即系马夫斯嘅老婆呢喺度晾緊一啲白色嘅大床单嘅时候呢佢諗到点写啦。就系、是、呢个美人雷米迪奥斯呢有一日就喺佢曾祖母欧苏拉欧苏拉喺度晾緊衫嘅时候呢佢就突然间面色苍白，咁佢嫲嫲就问佢你冇嘢嘛，咁而呢个美人呢就话冇啊，其实我反而系觉得从来都未有咁舒服过喎。咁然后呢就拎住呢个大白床单将佢自己卷住，然后慢慢咁样呢升咗上天啊。咁呢个卷住白床单上天呢即系我哋都可以諗到魔幻写实就系一个咁样嘅可见一斑嘅例子啊、就系话里面有好真实嘅哥伦比亚嘅历史，但系亦都有你喺啲生活细节里面呢用好平淡嘅语气呢去讲出冇办法令人想象嘅即系人会飞上天消失咁样嘅结果。咁另外除咗呢个长女呢、这个美人之外呢仲有一个孖生仔。孖生仔里面呢其中一个叫做直江嘅人呢就係将汽船带到去马康多嘅。咁马康多其实随住时间过去啦开始火车都会去到，咁带嚟好多嘅外国人。其中一个人呢就係、是、嚟自美国嘅布朗先生啦。呢、这个布朗先生嚟到马康多之后呢呢、这个曾祖母欧苏拉呢即刻攞啲香蕉去招待佢。咁而呢个布朗呢就好细心咁样观察呢条香蕉 几长有几阔，然后食咗一条，咁一声不响咁就走咗咯。咁冇几耐咧，佢就带住一大班人咧坐火车再翻翻嚟马康多。原来咧佢就打算喺呢一度咧开设一个香蕉园，即刻喺度捉啲篱笆啊，霸占好多嘅土地啊，仲招募好多马康多嘅居民咧去做呢啲劳工嘅。咁但系呢啲待遇当然好差啦，同埋好多嘅剥削。咁其实真正嘅哥伦比亚都会发生呢啲事，历史上亦都真系有所谓嘅香蕉共和国。就是讲这种的联合水果公司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经济入侵的。直刚就发现这件事之后呢，他就开始发动罢工啦，大家希望争取返好一点的福利啦。资方就叫大家好，咁所有人去火车站集合啦。结果呢就3000多人呢去到这个火车站，但见不到呢这个资方的出现。反而呢就在扩音器里面听到突然间宣布就限大家5分钟内离开，如果不是就开枪啦。咁大家都未明事情的底蕴之后呢，好快就听到啵啵啵的枪声啦，3000多人全数被屠杀。负责的公司啦仲为了掩饰事实呢，就将3000多具的尸体呢用火车一路送到去海边，然后抌了落海。咁直刚呢个孖生仔其中之一啦，就是佢唯一嘅生还者。佢喺尸体里面爬返出嚟啦，返返去马康多逐家逐户去同人讲政府军或者水果公司呢点样屠杀咗3000人，但冇人相信佢。因为公司呢就话俾啲人听，其实嗰3000人呢去咗第二度工作，大家都觉得佢係傻㗎啦，神志不清啦。最后呢佢就匿返去吉卜赛人梅尔菲德斯嘅实验室里面呢潜心读古籍，就唔再出嚟啦。工人被杀之后的事件呢，整个马康多呢就开始落起好大好大的雨啦，好多的人啦或者牲畜啦都被浸死。而这个孖生仔的哥哥呢变得好重情声色，咁然后呢佢嘅弟弟就匿喺实验室读古籍，佢呢就4年里面呢就喺豪雨里面就係困住喺屋企无所事事。咁而整个马康多呢都非常之衰败，呢、这个大雨呢整整落咗4年，落到呢连啲美国人嘅公司呢都撤走嘛，令到马康多又一次与世隔绝。但今次嘅与世隔绝呢就唔係世外桃源啦，因为里面嘅人死嘅死，其他嘅走嘅走咁样啦，所以呢只係剩返曾祖母欧苏拉仲喺度，咁活咗成100多岁。咁但係呢喺雨停嗰一日呢，欧苏拉亦都离世啦。咁佢走嘅时候呢缩到好细好细，好似一个 BB 咁样，啲人呢可以将佢放喺个篮嗰度拎住都得嘅。咁而呢个孖生哥哥呢又有2女一子，其中个大女呢就去咗修道院，细女呢就嫁咗去比利时，就一个投机分子嚟嘅。先讲个大女啦，大女喺修道院之后呢就送咗个仔返嚟，话呢个就好魔幻写实啦又系。咁呢个仔呢就系第6代嘅长孙啦。佢呢就系发现咗呢一个梅尔菲德斯，即系呢个吉卜赛人嘅手稿啦，用梵文写成嘅。咁佢睇唔明啦，咁但系呢佢夜晚呢就遇到梅尔菲德斯嘅鬼魂出现，仲教佢呢去买一本梵文字典去读这个手稿的。他的阿姨即是刚才讲过另一个就不是去了修道院，去嫁了个投机分子的阿姨就回出来马康多，就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长孙呢爱上了他的阿姨，然后呢还跟阿姨生了个仔。这个阿姨生了个仔之后呢就难产死了，然后这个长孙就非常之伤心，在城市里面闲荡，不断地去问人有没有哪一条路可以回到他过去的呢，没人答到他。咁最后呢佢返到屋企就发现咗呢，唔单止佢嘅阿姨难产而死啦，而佢啱啱出世嘅 BB 呢亦都俾蚂蚁食咗。咁虽然好暴力惨烈，但係呢亦都系好魔幻嘅一个片段啦。咁但係喺呢个时候呢，呢一个第6代嘅长孙呢唔单止惊讶自己嘅祸不单行嘅，而系佢记得佢所睇嘅手稿里面呢系有咁嘅一句嘅。佢话家族里面嘅第一个人呢系绑喺一棵树上边，而最后一个人咧系俾蚂蚁食咗嘅。咁所以佢睇嘅嗰份手稿讲紧嘅家族咧，好可能就系佢自己嘅家族啦。佢嘅曾曾祖父就系一个晚年被绑喺树嘅人啦，而佢啱啱出世嘅 BB 咧就系被蚂蚁食咗。咁佢终于明白啦，呢、这个吉卜赛人所留低落嚟嘅手稿咧，嗰份用梵文写成嘅谜语咧，就系佢哋嘅家族历史。咁佢即刻疯狂咁样去要睇完呢份嘅家族历史啦，里边有好多关于孖生仔嘅故事、近亲之间嘅爱情嘅故事等等。咁睇到咧，有一阵风开始 起嚟啦。咁佢初初都唔为意嘅一阵热风啦，后来越嚟越猛，变成一场飓风，将呢个屋背咧都吹走。但系佢都依然唔离开房间，决意要睇到最后一行。咁喺佢睇完最后一行嘅时候咧，亦都系成个布恩迪亚家族同埋包括佢自己啦，最后一代嘅人咧喺暴风里边消失嘅时候啦。其实读者睇到呢度嘅时候，亦都会知道佢讲紧嘅嗰份手稿啦，就系我哋手上揸住嘅呢本《百年孤寂》嘅故事啦。所以我会觉得《百年孤寂》除咗系一个非常之动人嘅漫长嘅家族史嘅故事之外咧，作者马夫斯其实都透过呢本书去问一个可能更抽象或者系更深刻嘅问题，就系读者嘅责任嘅问题。我哋会睇到布恩迪亚家族咧就完结咗噶啦，喺佢嘅第六代嘅人睇完嗰个手稿嘅故事之后咧，亦都一阵暴风咁样咧，成个马康多都唔见咗啦。但系我哋拎住《百年孤寂》睇嘅读者咧，其实冇唔见到噶啦。我哋睇完嘅呢本书亦都冇消失到啦。面对呢一啲嘅历史嘅重复，魔幻又好，写实又好嘅故事，究竟应该乜嘢嘅态度去面对咧？我觉得佢系俾咗一个问题我哋，同埋俾咗一个选择我哋嘅。咁我哋睇翻呢本书里边啦，即系好多嘅特色啦，譬如话人物、名字、命运嘅相似同重复，讲到历史同埋现在之间，其实嗰个界线可能都好模糊。咁第二咧就系历史同魔幻嘅关系啦，就系话我哋觉得好荒诞嘅嘢，其实可能喺历史里边真实存在。咁真实就系非常之荒诞吓，充满住好多超自然嘅元素喺度。呢啲超自然元素咧，唔系到我哋去迷信，而系刺激我哋谂下。是不是有另一个解读的可能呢？即是说因为啲嘢越理性的时候，我哋会觉得越是绝对。但是好多夸张的魔幻的手法呢，就会令我哋看可不可以多一个角度去睇。咁而乜嘢嘅时代或者是历史时刻是最需要多一个角度去观看的呢？我想呢就是殖民的这段历史啦。咁好多人都说魔幻写实的历史呢同殖民地国家特别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拉丁美洲的文学大爆炸啦，出咗好多嘅魔幻写实作家，马奎斯啊、卡彭铁尔啊等等，原因都系因为殖民，因为殖民就系一个令你唔相信自己嘅国家只有一个传统，因为有另一个外来嘅国家入侵，入侵咗之后，那个故事起码就会有两个版本，一个就系殖民者嘅版本，一个就系被殖民者嘅版本。咁喺马奎斯嘅魔幻写实里边，可以同时呈现两个版本啊，即系话甚至乎遇害嘅人、目击者，甚至乎喺死尸堆里边爬翻出嚟嘅死难者都可以有机会讲翻佢哋嘅故事，有冇人相信系另一回事啦？又或者系死去嘅灵魂重复出现，去将个真相重复讲翻俾人听，当然又系有冇人相信系另一回事。咁所以佢讲嘅呢个多角度嘅殖民历史，其实同佢嘅手法系一脉相承嘅，咁而唔系纯粹一种玩嘅手法啦。咁所以都有啲文学评论人话，魔幻写实佢当然有好重要嘅意义，但佢亦都有一个唔系几好嘅影响，就系令到好多想学魔幻写实嘅人咧，好容易又想写啲天马行空嘅故事出嚟啦，扮系魔幻写实嘅一啲小说啦，咁其实曾经系有过一啲热潮噶，咁但系好多人好快都会发现啦，当佢冇一个真实嘅历史背景喺后边作为一个动力嘅时候咧，即系唔好嘅模仿者咧会变成一啲花招咁样，就唔系真正嘅原来嗰个原意啦。咁另外我哋都可以留意到佢嘅语气啦。《百年孤寂》里面嘅语气好多时都系一种如实报道嘅语气，即使佢讲紧嘅系好奇妙嘅人嘅长期嘅失忆啊，唔会攰啊，失眠啊，咁然后黄色嘅花吓，漫天咁样好似雨咁样落嚟啊，有好多人死咗吓，然后连绵四五年嘅大雨啊，但佢写起上嚟咧，有人话好似新闻报道式咁样嘅客观嘅语气，即系嗰啲吉卜赛人啊，或者嗰个好中意食泥土嘅 Rebecca。即系呢啲，我哋都觉得佢咧系讲紧真实嘅事，如在目前咁样报道俾你哋睇。呢一种手法咧，当然我觉得同马夫斯曾经做过记者有关啊。佢好擅长生动咁样、如实咁样描写，但系佢深刻一层嘅意义咧，就系当佢写到暴力嘅时候咧，我谂最大嘅暴力咧，唔系单单人命伤亡咁简单，而系呢啲暴力发生咗之后，其他人嘅若无其事，这个可能系最令人觉得恐怖嘅一种暴力。孤寂很多时候都是会写到一种不动声色的恐怖的事情发生，这种的效果我觉得是很强烈的。 咁你讲到呢本书嘅重要性系点啦？因为呢啲历史咧，我相信都唔系话喺拉丁美洲会出现啊，其实喺我哋嘅身边，周围世界各地都会发生。 系啊，我呢度讲紧就系殖民嘅历史啦，或者系我哋而家睇呢本书嘅时候，觉得好似好遥远吓，魔幻嘅一个马康多呢个角度咁样。但系正如头先所讲吓，呢本书嘅结尾俾咗一个选择我哋，就系话历史唔系咁简单，得一个版本。当佢有其他嘅可能性，其他嘅人嘅角度，有啲可能好似唔合理、黐线嘅人嘅角度，但系我哋点样去理解、去面对咧？呢啲角度可能充满住唔合理嘅，好似天马行空嘅谎言，但系亦都可以我哋透过真实去了解呢个人点解会讲呢一番说话，可以更加冲击到我哋去揾一个更深嘅真相咯。咁佢成日都会讲，即系一个 facts 吓，事实同埋 truth。真理咧係有分別嘅，睇《百年孤寂》，我覺得就係一個咁樣嘅經驗嚇，即係裏邊冇一句嘢我哋需要相信嘅。當然有一啲歷史背景係真實啦，但係大部分嘅情節都係假嘅，人唔會飛咗上天嘅。但係一代一代嘅故事延續落嚟嘅時候咧，你依然係會被呢個家族咧吸引你去諗關於佢嘅盛衰係點樣嚟嘅咧，然後可能到自己嘅故事你都會諗，其實之所以成為今日嘅自己咧。都经历了很多的阶段，有很多的原因的。那这些原因每个人有不同的版本，我们自己又怎样面对自己故事的不同的版本呢？我觉得就是《百年孤寂》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咯。 咁如果要讲起百年孤寂嘅话呢，咁有唔少人呢都会讨论佢嘅孤寂嘅。咁究竟嗰个孤寂系咪淨系里面故事嘅人物嘅孤寂呢？会唔会仲有一啲系大家忽略咗嘅孤寂呢？ 人物嘅孤寂其实已经好複雜㗎喇，我諗。虽然头先讲哇好多高潮起伏嘅故事啦，但其实每个人嘅问题最终都系自己去面对。或者系佢家族面对好似宿命咁样嘅代代相传嘅性格啊，或者性格弱点。都是很孤寂的一个人要去面对的。其次我们都可以放大一点去看整个家族，一个家族的盛衰都是好像无办法挽留这样，它要发生的时候你也不是很多事可以做到。而最后他说马康多这个小镇又好，或者布恩迪亚家族都好，都是最终被人遗忘，已经没人记得他了。当然这个讲法是有少少矛盾，因为我们看这本书就记得了。但是他要讲的遗忘亦都是一件很孤寂的事。再讲回历史和时代，很多东西我们回望，没有东西是千秋万世这样存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觉得很多东西是永恒的，但是其实要不记得一个地方，不记得一班人呢，不是那么难的事来的。时间是很强大的力量，好像小说里面那场四五年的雨那样，可以很多的东西将它冲洗。所以我觉得那个孤寂呢，由小说人物里面的状况以至于世界的一些本质呢，都可以适用的。 有人就说呢，孤独这个主题呢不断在马灰斯的小说里面出现，又是不是真的呢？ 我諗都可以咁講嘅，譬如之後再寫嘅《獨裁者的秋天》啦，或者係佢晚年最後嘅一啲小說，即係關於人嘅情慾啊，關於年紀老去啊等等呢，我覺得都可以係咁講嘅，即係話佢係孤獨係一個重要嘅主題。咁但係我又唔想將佢講到好似好負面，即係話喺呢睇呢個作家就好孤獨。佢嘅意思我諗唔係純粹你得返你自己一個嗰種嘅孤獨，而係好似佢咁勇敢嘅呢啲拉丁美洲嘅人嘅性格啦。每個人都要勇於去攞返自己嘅命運啦，即係話自己嘅命運自己去負責同埋面對，係呢一種嘅即係南美洲式嘅孤獨囉。我覺得 我自己睇完呢本《百年孤寂》呢係相當喜歡啦，因為呢佢除咗有一個真實歷史嘅背景之外，仲有馬灰斯佢嘅好豐富嘅想像力，所以令我閱讀起上嚟呢都覺得相對都幾輕鬆㗎。咁啊，同我有啲朋友提醒我，喂，呢本书唔容易读嘅，咁我睇落嘅时候又觉得唔系啊， 系啊，咁所以大家唔好俾一啲评语吓亲啦，可能你觉得唔容易读系你唔够孤独，就系试下为自己腾出一个比较孤独嘅时空啦。咁呢本书咧，其实系好引人入胜嘅。 咁今晚咧为大家介绍咗马灰斯嘅《百年孤寂》，希望大家都可以抽时间睇一睇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拜拜。